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myradio 普罗政治学院现正进行2018年维园年宵义工招募，时间由2月9号至15号，大家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日子。有兴趣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方法和可以帮手的时间电邮到以下电邮地址，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各位朋友，喂，嗱，今天来到这里可能是全 LA 最大的戏院，这个就是 AMC 30院线 Orange 的。咁啊，今日过嚟做咩咧？咁啊，好多人都叫我唔好走嚟睇噶啦。咁但系咧，我想回应翻，一年前当呢一套戏系宣布开拍嘅时候吓，我哋咧喺另一个节目《天下正经》里边咧，亦都讲过，喂，唔应该咁样去reboot 一个经典啦，咁样样。咁我哋讲紧系乜嘢咧？就系讲紧呢一套新嘅《英雄本色2018》啦。咁呢套戏呢就应该係大陆片嚟嘅，大陆资金啊。咁当时呢就话会起用一班新人小所谓嘅小鲜肉啦去拍嘅。咁就当时我哋由于套戏未出啦，我哋係咁样去踩佢嘅话呢亦都对佢唔公平。所以我专登冒险嚟睇㗎今日。咁仲要嚟到呢个全 LA 最大嘅戏院 AMC30 啦。好，套戏拍成点？ 各位，嗱，头先啱啱咪睇完呢套2018年嘅《英雄本色》，咁呢套戏咧，其实就即系都几有趣，有啲嘢可以讲下。首先嚟讲呢套戏，头先我睇到头先嘅入场人数啦，咁唔怕老实讲，第一日嘅第一场吓，得六个人啫，计埋我都系。咁六个人啊，咁即系喺美国嚟讲，都我谂都几扎使啦吓。因为相对于几个月前的《战狼二》在美国上映，同时是第一日第一场，《战狼二》是九成爆满的，咁啊呢套就相对嚟讲真系比下去啦，吓，咁啊好有趣嘅。头先散场嗰时咧，有一个吓，我相信是大陆嚟嘅女仔啦，咁啊真系扭我问我，喂，问我头先演叫做黄海啊，即其实他是演狄龙的角色那个，我觉得他怎样，哦，那个我不是很认识他的，我成套戏我只是认识黄大陆的，我倒返转问他，我说他在不在大陆，是不是很红的，咁佢话系啊，佢好红嘅，即系原来咧，黄海呢个人，即系佢其实个样子就几似郑嘉颖嘅，咁啊演技都系一般啦，即系嗰种古天乐嘅目睹啦，咁啊其实啊适合英雄本色宋子豪呢个角色嘅本身上，咁但系由此知道可以讲话呢个人系即系有一扎 fans 啦，喺美国都有 fans 啦，咁啊专登嚟捧佢场啦咁样，咁讲翻呢套戏。呢套戏我讲，首先讲佢成功之处啦。其实佢成功之处咧，可以咁讲就系冇惊喜，即系我唔想太多负面嘅惊喜。有时呢翻拍嘅嘢，大概我哋都要求唔高。佢差唔多直头就系冇改动过嘅套戏。一板一眼，连对白、连场口都冇改动过。咁呢套戏就系、是新警察故事嘅导演丁成啦。咁丁成上次佢拍新警察故事，其实我自己即系觉得有少少反高潮啦，但系唔系坏事嚟嘅，因为佢将警察故事一套动作片咧，系彻彻底底咁样改变咗做一套文艺片，系讲父女情，咁啊拍得系唔错。但是如果你抱住警察故事的心态入去睇好多动作，根本是冇嘅，成套是文艺片。咁今次呢套我 expect 佢讲多啲兄弟情啦，咁但係其实到咗最终佢係冇乜点改，不过都 OK 㗎啦，我其实都算收货。因为相对于其实你话英雄本色呢套戏呢，一直嚟讲呢係有两个版本啦。一个就是196几至七几年嗰阵时嗰个叫龙江嘅版本啦，因为我未出世之前㗎啦。咁嗰个版本呢其实好 confused 嘅。因为呢嗰个版本嘅永久版权呢已经卖咗俾冯德伦㗎啦。咁冯德伦已经讲咗话会开拍重拍嗰个版本啦。咁所以呢一套呢係讲明係吴宇森版本嚟嘅。 是1986年的英雄本色，即是它字幕都讲明是改编自1986年版的英雄本色。但是其实 In Between 呢有两个英雄本色的，一个就是王晶乱咁改1994年的英雄本色，就应该是没记错就是郑伊健、黄敏德和刘青云，那套呢完全就是跟英雄本色没什么关系的，是啲欧二嫂和无间道的卧底片来的啫。咁只不过佢用咗个英雄本色做新英雄本色呢个名咁样嘅。咁直至到跟住去到呢个2011年啦 ,2011 年其实韩国呢係重拍个英雄本色嘅。咁嗰时呢直头直都揾咗係吴宇森呢係做监制嘅。咁嗰个英雄本色改动就比较多啲，但係条大桥系一样啦。但係韩国嗰个英雄本色呢佢就係、是加插好多呢个政治，我一会讲啦，就是加插好多政治嘅元素落去嘅。咁讲到话宋子豪、宋子杰其实本应咧系亲生兄弟啦，但系一个咧就细嗰阵时被拐带咗去北韩，咁啊变咗南韩同北韩。一个就喺北韩长大，一个就喺南韩长大吓。北韩长大嗰个咧就铤而走险，就真系为咗生活咧就要做啲犯法嘅嘢，类似咁样样嘅。咁嗰套咧就加插咗好多政治元素，因為佢講到南韓同北韓係親兄弟啦。咁今次呢一套咧，原則上正如我先前所講，其實好多人我根本就唔識嘅，咩黃海啊、馬天宇啊咁樣，其實佢哋嘅演技我唔講，因為亦都冇 expectation 啦、啊、全部都係新人。咁我覺得套戲本身嚟講，我expect 得最多嘅其實就係做呢個周潤發個角色嗰、那個台灣演員啦，黃大陸啦。咁黃大陸點解呢？因為佢係本身個人係做得生鬼啦。上次做呢、這個我的少女年代，佢係即係出曬位嘅啲演技就係、是。咁但係今次嚟講，因為英雄本色，我哋本身咧其實係要一種，我哋期待一種霸氣。呢一種霸氣咧，喺阿周潤發同埋阿狄龙咧身上系揾到，但系呢个版本系绝对揾唔到。唔系话黄大陆做得唔好，而系黄大陆嘅演绎手法咧，系我觉得咧系比较似山鸡，比较似系古惑仔嘅山鸡。咁佢有佢嘅演绎方法啦。咁我自己觉得都有惊喜嘅，因为咁样将佢摆入英雄本色落去咧。咁当然佢自己就系研究过呢一个角色啦。但系讲翻黄大陆嘅背景，佢系台湾人啦。咁喺个英雄本色个古仔里面呢，佢亦都系饰演一个台湾人。咁其实个故事呢就系、是、日本同埋中国青岛两边穿插，但系佢呢就系讲緊一个系俾一个大陆人黄海救过一个台湾人，后来呢佢哋结拜成兄弟。咁其实嗱呢、這个背景呢，你就睇到其实佢有一定嘅政治隐喻喺后面嘅。嗱佢因为佢成套戏里面呢成日都好强调一句，就无论世界怎么变啊，确认嘅兄弟就永不变，系套戏里面咧系讲咗五六次嘅。咁大家都知啦，套戏不论演员戏内戏外，都系一个大陆人同一个台湾人饰演嘅角色，亦都系一个大陆人一个台湾人。咁佢哋唔系同一个父母生，但系佢哋系结拜兄弟。咁大家都可以幻想一下，佢哋想讲嘅系 咧，有一样嘢系好怪鸡嘅，因为咧。我相信其實呢個導演丁晟咧，佢係想向張國榮致敬咧，多過想向吳宇森致敬嘅。本身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呢套戲裏邊咧係差唔多不下有十幾次係播咗呢、這個《當年情》呢首歌，咁同埋《沉默是金》呢兩首歌嘅，咁仲夾硬要啲演員係用呢個廣東話版、國語版同埋台語版咧去唱嘅，尤其是《沉默是金》呢只歌。咁點解要咁洗腦呢？我就唔明啦。咁、啊、另外嚟講，因為上次英雄本色嘅2011啦，韓國版呢佢係用都冇用到當年情呢隻歌嘅，佢反而就係用咗英雄本色而奔向未來日子嗰個音。咁我順帶講一講呢套戲嘅敗筆啦。咁其實我一直覺得英雄本色兩個角色係好搶嘅呢，就應該係周潤發個角色同埋李子雄嗰個角色嘅。因为那个是很有发挥的，他今次找李子雄这个角色的人呢，其实就找得很失败，因为他本身就不够奸， 咁中嗰陣時個樣又唔夠中，咁我其實我大概唔知佢係邊個嚟嘅。只不過咧，其實佢亦都演技係唔夠嘅。李子雄個角色咧係好有發揮，咁揾周潤發嗰、那個黃大陸咧，嗰、那個係 OK 嘅咁、啊、另外唯一一個香港演員林雪啦，林雪就本身做一個江湖大佬咧，我覺得亦都係揾錯嘅，因為林雪本身俾人呢個先入為主咧，佢係一個二打六嚟嘅，成日做啲二打六嘅角色咧，冇理由做江湖大佬，同埋佢一出場，我自己覺得係搞笑嘅。做一個咁正經嘅角色咧，係唔啱佢嘅。好啦，咁今日講住咁多先，咁呢個禮拜嘅新片嚇，英雄本色 reboot 2018強國版。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大家好，又到我们的新一集的天下播经。今天呢有些不同的，因为呢我有特別嘉賓，有 Phil 啊，同大家 say hi 啊。 Hello. 有 Cyrus， 有 Phil 同埋 Alex 啊。 係啦。咁啊咧，咁啊有，咁啊阿 Phil 嚟咧，佢灣區 Bay Area 嚟啊嘛。咁佢講一嚟嘅話咧，一定要問佢好多關於灣區嘅球隊啦。OK。係。 係啦。你問嘅，我答識答嘅，大家研究一下。 你係咪聽日走啦？ 我聽日走噶啦 ，OK， 係啦，今日就盡講啦，係啦， 盡搶佢係嘛， 搶佢幾多得幾多啊？ 你平時都好少嚟 LA 㗎？ 我舊年嚟過，不過我係咁啱啊過嚟新年話啊聚一聚咁啊，誒咁啊有時間啱就大家嚟吹下水啊。 同埋 Phil 以前自己有個體育節目㗎。 哦、oh, ，OK， 叫咩名啊？ 天體育場，你都咁講，係天體育場。声音俾啫，做声音，诶、嗱，又要解释，冇嘢嘅，系因为嗰阵时咧，唔好介意卖少少广告啊，因为我本身咧就同三藩市嘅网上中文电台 Owen Side Radio 系有好嘅，即系我系帮佢做过嘢嘅，咁、okay, 我嗰阵时同佢哋个台长啊高迪安咧就话，不如整个体育节目， 体育节目 啊，单飞噶，以前开到我自己一个喺度录声音，跟住就叫我高迪安搞掂佢噶啦。啊，咁啊，後屘有個朋友仔咁啊，做一輪啦，咁啊，跟住時間唔啱就算數啦，咁啊，通常都係講翻灣區嘅波啦，即係隊啦，咁啊、有陣時可能講下，好似你哋咁樣周圍講下啦，有陣時我哋顛到係嗰、那個MMA 我都講嘅。 MMA 好 ，OK， 系啊，乜都讲啦，有嘢讲啦，有水就冲啦， 有水就 OK。 介绍完 乜？哦，咁但系你嗰个天体育场咧做咗几耐啊？ 都两年嘅都。 哦 ，OK。 点解有咁嘅名？天体育场。 咁我哋嗰阵时就 Open Sky 咁啊 ，Open 个 Sky 咪天啦，咁啊体育啦吓，咁啊算啦，睇天体育场咁，大家玩下食字脚嘅啫。 哦 ，OK。 冇乜所谓嘅， 即系分开三段嘅呢个字啊， 天 体育 体育。 肉场，即系三个节目嚟嘅啫，系嘛？三个节目嚟嘅。 慢慢分咗三个 season 做， 系啊。咁啊，都系咁啦。咁啊 ，partner 就冇咗，咁啊，佢又唔忙啊，咁啊，变咗咁啊，有阵时啊，冇乜嘢讲啦。咁啊，你哋今日落嚟，咁啊，同你哋吹下水，倾下偈。 其实下次我哋揾你咧，可以揾你封烟嘅，封烟喺度， 啊，冇问题， 可以封烟都可以讲， 啱时间啦，大家封烟啦， 系啦，咁啊，跟住讲翻啦，诶，讲紧湾区啦，第一队一定要讲嘅就系 Golden State Warrior， 你觉得呢队波点睇咧？ 老实讲咧， 冇讲啲咁行嘅嘢， 赢就讲真嗰句赢噶啦， 赢紧噶啦， 赢紧噶啦，不过争在点赢 嘅。唔系你又赢紧嘅意思系咪佢今年应该赢冠军咧？ 都实食冇黐牙嘅，争 佢有实食冇黐牙。 即系你其实你谂就话旧年已经玩到16-1啦。其实当旧年咧，其实 季后赛16-1系啊。 咁旧年其实有人讲过话16-0嘅， 系。 但系咧，点解会突然间输一场？ 我觉得临尾嗰场系放俾佢， 系嗰第四场放俾佢 放嘅， 因为谂住翻，因为。翻主場贏嘛， 跟住有一場應該係 keep 零贏，佢又贏唔到喎。有一場 係第三場咪有球嘅 record 球，嗰球三分咪擠咗咯。咁今年嚟講咧，其實就都有即係有危嘅。咁但係你問我贏唔贏咧？東岸即係我數翻東岸嗰邊先啦，好快嘅啫。啊，克里夫蘭啊，勒布朗詹姆斯啊，總教練又係佢啦。卡洛都系都系，其实都系 可能 GM 都佢 啊 ，GM 都系佢啦吓，即系 嗰啲扯线木偶嚟嘅， 系啦，啲扯线木偶啦。咁讲真嗰句，其实嗰边嗱 ，Kevin 一日大哥詹一日都系咁打咧，冇行嘅。Boston 啊，你话阿 Irvin 阿 Kevin Irvin 过咗去咧，本来搭 Hayward 系有啲嘢睇嘅，阿 Hayward 冧咗啦吓， 伤咗， 咁又冇嘢睇，咁啊系睇下自保哥嘅啫。 系啦，我想问下你，点解觉得 LeBron James 一样照翻咁嘅打法嘅话系 冇办法噶？你睇见阿 Dwayne Wade 咁打，其实阿 ID 其实啱啱今日出咗啦。你问我佢第四节都系靠 LeBron James 一个人，佢惯咗自己一个人孭晒成队波。 佢成队波嘅攻势就系 LeBron James 大 攻势，佢带入篮底，如果有人打空就射三分，系咁多啫嘛。 冇噶啦， 啲嘢最易加噶啦，系咪先？ 所以你睇到圣诞节嗰场，其实大家睇到一样嘢，大家未必睇得到。你睇到夹到阿大哥尖嘅咧，其实唔止。阿 Jaylen Green 唔止系阿 Kevin Durant 嘅，其实守得到佢嘅咧 ，Livingston 想守到佢，啊 ，Iguodala 一定守到佢啦 ，Iguodala 好嘢啊！ 呢条友仔，我去嗰啲即系炸流摊嗰啲，佢系去到适当时间就会做到啲， 就接啲嘢出嚟嘅啦， 接啲嘢出嚟噶啦， 我接啲嘢出嚟嘅， 因为 Iguodala 同佢 match up 到啊嘛，大家都系 嗱，阿 Thompson 都守到佢。咁你谂下 ，Klay Thompson，Klay Thompson 都守到佢 ，Klay Thompson 唔得啦，冇咁快啊嘛。 唔系佢，因为其实 Klay Thompson 佢 two way guard 嚟噶嘛。 吓， 咁佢系可以 guard 到 small forward， 佢虽然唔够大只啫，但问题系佢又老嘛。 但其实呢个你 guard 唔 guard 到都冇，因为 Golden State 佢嗰个 team defense 好啊，佢 team defense 好啊。如果佢一个人 guard 唔到，佢有另外一个补翻上啊。 所以佢哋玩嗰啲咁嘅死人技術咧，其實佢係猜你空檔嘅。 佢猜空檔，同埋佢嗰個 office 或 defense 係同呢個 Kevin 係 opposite 嘅。 佢係啦，所以我好同意你依句嘢，因為大哥尖一日唔改佢波路咧，一日都死。佢一路都係咁樣打。因为 同埋佢咁样打法，佢唔同以前喺迈阿密喎，喺迈阿密以前咧， 佢仲有几个人喺同 啊，篮底 Chris Bosh 啊嘛， 系咯， 同埋嗰时有啲年青嘅 D Way 啊嘛， 而家个个玩35、36岁， 而家全部 等退休啦， 而家全部 D Way 同埋 Derrick Rose 都老晒啦， 咁所以其实你问我 Warriors 今年赢唔赢？系赢，除非 Adam Silver 玩嘢。好似16年咁樣樣無啦啦停鬼咗 Jaylen Green， 咁就俾咗七場，俾咗阿大哥。 停咗意思即係你 suspend 佢啊？定咩啊？ 唔出奇㗎，不過今年聽話咗㗎啦，阿 Jaylen Green。 佢冇咁多 technical 啫，今年。 冇咁多 technical， 但係啱啱打紅仔嗰場定，啱啱最後嗰場攞兩個連續兩個 technical 走，跟住個個都話佢第二個 technical 嗱，所以我又即係我哋未開波之前，大家傾過一樣嘢啦，就係。今年啲球证系咪特别扑街？我话 yes。 喂，你又讲下头先嗰场 Kevin 对呢个 Golden State 有一场就系球证，收尾第二日就话自己吹错咗，就系你解释翻啦，就系唔知边个翻边个啊嘛。 嗱，佢哋咧开头我都睇嗰场嘅，咁啊后屘最后嗰两分钟咧，当时系Kevin Durant 手啊，勒布朗詹姆斯，咁啊有几球啦，第一球啊勒布朗詹姆斯自己带出界啦吓，嗰球唔讲啦，因为。佢啊自己喺度几格格嘅咧，佢一唔啱佢嘢咧，就喺度几格格又扮晒嘢噶啦 ，OK， 扮晒大低， 扮晒嘢噶啦。咁啊，跟住嗰球咁啊，勒布朗詹姆斯上篮啦，即系上篮之后，跟住其实KD 喺后边一路挡住佢噶嘛。其实个 report 出嚟就话佢 high 到佢嘅，球证冇吹，咁啊只系 block 当 block 咗佢，仲要 block 翻俾勒布朗詹姆斯走，就吹翻俾 但几个其中一个 foul 咗，好似两个嘅喎。 三个好似。 三个系啦系啦。 三个嘅，实质嚟讲嗰度嗰一个 sequence 咧，即系个上篮咧，其实有三个先 foul 咗。 其实佢系嗰个收尾嗰个第二日之后，那个 NBA 出咗个 report 就系话，出个报告就佢有三个 foul 喎，即系三个错。 有个系三个错处。咁你问我佢哋一嚟班球证今年咧，好多场咧都系矫枉过正嘅，即系有啲咧就吹严咗，有啲咧就唔识吹。 有啲明有犯规又冇犯规， 明望到系嘅，跟住个哇，跟住睇 replay 咧，我都系睇到噶。你去 live 睇又好。 系啊，最兴咧，譬如咧，你嗰个最近嗰个球证咧，明明见到应该系佢，应该系吹个挥个犯规，佢唔吹，佢要等翻另外一个远啲嗰个， 系啦， 呢个远啲嗰个做裁决。 嗱，跟住咧，大家即系好似睇 live 咧，我就今年冇去过噶，即系但系有阵时睇你睇嗱练场，但系你有阵时睇佢电视睇翻啲人咧，睇住个大荧幕啊吓，即系睇翻个 replay 咧，跟住啲人哇屌， 电视睇清楚啲啊嘛大佬， 咁啦，跟住就系、是、所以今年咧啲球证其实好唔得咯，我同你讲，即系搞到个波长波嘅节奏系。 其实年年啲球证都质素都低噶啦，成日吹。 唔系今年啊， 今年系上面渣嘅咁咯。今年 就 Houston 上个礼拜头先讲嗰队都系啦。Houston 打 Boston 嘅，Boston 系 travel 咗两次嘅，临尾个 last minute 都冇吹到，但系就被吹阿 James Harden push off 系咁噶啦。所以今年我哋大家睇呢睇 NBA， 其实你个思维咧。我哋睇唔好咁天真，真係要諗後面仲有個 Las Vegas 成間嘢喺度。 嗯， 所以我哋睇波咧，我唔知香港即係或者大家喺海外噶，我哋喺 local 睇波咧，其實最主要睇咧就係睇 Las Vegas。 嗯 ，Las Vegas 開咩盤咧？佢就知咩事啦， 佢知道咩發生咩事 啦。係啦， 同埋有時唔係淨係 Vegas， 有時咧嗰啲好多以前即出咗啲 case，FBI 都查過啦，有啲球證係收咗片噶嘛，或者 Las Vegas 收買啲球證噶嘛，出以前出過啦 ，OK。 嗱呢啲啊，所以今年你問翻我轉頭，你問 Warriors 贏唔贏？會嘅，但係就會唔會做下波睇下，即係睇下 Adam Silver 會唔會做下波啦嚇。 即係我想，另外想問你，好快問你一樣嘢，你覺得呢個 super team 咧，呢 Golden State Warriors 咁多 star 咧，佢一咁多 star 喺埋一齊，呢個 super team 咧，覺得呢樣嘢好唔好咧？你覺得？ 喂，我要首先 correct 翻你先，佢呢隊 Golden State Warriors 咧 super team 佢哋係 bilateral group， 即係 draft pick， 即係唔係買翻嚟嘅， 唔係除咗 Kevin Durant 自己降身走過嚟。 啊，咁啊， 咁又唔算嘅，其實佢 trade 個 Dallas 都係 ，Dallas 就 trade 過嚟啦。 trade 過嚟啦。 咁但係問題，即係你問翻轉頭。佢哋係咪 super team？ 佢哋係 super team， 但係佢哋 super team 嘅 formation 唔係話好似立邦精咁，我要你， 即係唔係好似立邦精2010年喺 Miami 咁樣咧，就叫阿 Chris Bosh 唔係就 D Wade 叫阿 Chris Bosh 同立邦兩個一齊嚟咁樣嘅。 冇錯啦， 佢係空降落嚟嘅。 係啦，因為佢哋嗰幾個好似 Draymond 叫 Draymond second pick 啦。 係啦， 咁你今年 Draymond Green 啊 Steph Curry 嘅啦啊 Klay Thompson 啦 ，Kevin 咧就走入嚟啦，冇得講啦，咁呢個冇得講啦，咁。其实你睇 Warriors 呢如果阵间你讲 baseball， 其实佢同 San Francisco Giant 其实系一模一样嘅。 是 即系佢哋呢系嗰种系佢哋自身 train 上嚟就自己去 make up 变咗。 你讲 baseball 嘅话又好难及嘅，因为 baseball 你真系好少话见到有 super team 咁多劲人喺埋一齐㗎嘛。 有啊，今年阵间先讲啦，讲嗰两个傻佬啦，我 你讲 baseball 我就问开你啦。San Francisco 个 AT&T Park 真系好正喎。 点正啊？ 我觉得佢成个环境好正，跟住呢侧边有个海嚟㗎嘛，哇好正啊真系。 你打个 baseball 一拍落去，你哋睇到有个叫 splash hit 㗎嘛，而家好似差唔多过百，接近一百。咁啊， 佢一百即系咩啊？ 一百个波跌咗落海， 一百落海，即系我都唔止添，我 唔记得咗你一百乜嘢， 我唔记得咗，即系总之有阵时， 因为佢个 baseball 个 stadium 系近住个海， 佢住大海边嚟嘅。 跟住咧，有时咧，有时有啲人咧会踩嗰啲 kayak 咧去接波嘅。 系啊，咁啊，同以前嘅Pittsburgh 系差唔多，因为 Pittsburgh 隔篱都系条河嚟嘅。 系， 咁啊，佢三环四个落海。咁样啦，我既然自己我就唔会讲话多长物 噶啦， 因为我就讲翻个真人啦，今年18年咧又俾人话佢入 payoff 啦， 因为申诉嘛，申诉年啊嘛， 因为诶conspiracy free。 嗱，2011年、2012年、2014年已经攞晒啦，咁一六个扑街啦，一六就输咗俾 吸士 啦吓，冇得讲啦。咁啊，2018年睇佢而家执咩人翻嚟啦，同埋其实佢哋因为呢个唔知点解喺呢几年系突然间双数年系会突然间又热Vegas 又热翻噶。 喂，但系好似话上一年咧，其实上一届咧，其实应该系 Giant 攞噶，唔知夹硬俾吸士噶咯，系咪咧 ？Well， 都系嗰句啦。所有嘅北美四大乜嘢職業波都好啦，總會有人喺後面 控制住嘅。 啊，我唔講咩控制啦，總言之，成個 今次今年Dodgers 對呢個 Houston Astros 嘅。 算啦，我嗰日睇完 Houston 同 Dodgers， 我都唔啊，你哋 LA fans， 我又唔講啲乜嘢啦，老實講，我睇完，唉。入到去 Dodgers 打到甩比咁走入去打，跟住结果即系人算咩挑战啦。老实讲，不过唔紧要嘅。其实 Dodgers 因为阿 Magic Johnson 入咗股之后咧，系真系劲咗好多。呢个系不得不否认嘅。 其实 Magic Johnson 入咗股，佢都系好少股啫。 咁一个， 但系佢揾佢嚟做 marketing 嘅啫。 系啦，即系等于 LV 啦，即系等于 Nika 啦。 我Nika 唔同，佢真系有插佢嘅，插佢真系有受薪嘅。OK，Anyway。系啦，咁你系咯，我即系觉得 AT&T 个拍过做个 part， 你有冇睇过？ 我就其实嗱，老实讲，我就冇去睇入去睇嗰个，但我系去入去睇第二样嘢嘅啫。 OK， 因为我就嗰阵时系 San Francisco State graduation 咧，就搬咗去 AT&T Park 咗，咁变咗我就有识人喺啲细路仔 graduate， 咁就走入去即系睇下啦。咁啊，其实 OK 嘅，因为 你睇呢个场系啱啱喺嗰个， 啱啱喺个海皮嗰度， 喺个海皮度嘅。 咁啊，所以啲波系 right field 嗰啲咧，一掹到出去咧，啲友仔就扑落去。 只要你系 left hand hitter 嘅话，一打到 right field， 哦 ，home run。 咁啊，睇下今年spring training 睇下有啲咩啦。咁啊，讲开我唔知你讲，即系头先点解无啦啦勒住唔讲咧？今年最癫嗰两个傻佬咧，就叫做 Aaron Judge 同埋呢个叫做 Giancarlo Stanton。咁啊 ，New York Yankee 咧，其实讲翻有段故噶 ，Stanton 系本身俾人谂住 trade 去 Giant 噶。 OK。 阿 Derek Jeter 而家系Miami 嗰个 老细 啊嘛 ，management 系啦。咁啊，佢系要佢哋话系夹硬要阿 Stanton 去嗰边噶。 哦， 咁啊，后屘佢自己话唔去，咁啊，结果 New York Yankee 冷手执个现金堆，就执咗呢两只傻佬翻，执咗呢个傻佬翻去。 嗯， 咁啊，而家形成咗咧，下年睇空唔空咧？睇 New York 得噶啦， 睇 New York。 唔系，但系 New York 个 New Yankee Stadium 都系 flavor， 都系打好多空温噶啦 ，flavor 佢自己嘅。 佢够细嘛？ 系啊，同埋佢 wide field 够细啊嘛。 够细嘛？总之佢够短啊。 仲有你讲 baseball 咧，啱啱咧，我唔记得边系咪 Angels 定系 Dodgers 咧，签咗嗰个日本嗰个球员啊，好劲啊，话嗰个。 新嗰、那个 系啊， 新嗰个好。 系咪 Angels 啊 ？Angels 系签嗰个咧，嗰、那个球员最特别嘅一样嘢，佢系六尺几嘅。 投手兼且打 是啦 打外野嘅， 系啊，呢个好劲噶，我 23岁嘅啫， 23岁， 我唔系好劲咩名，都唔知评乜鬼嘅，知唔知？ 系啊，系咪 Angel 签佢定 Dodgers 啊？唔系 Angel 好似系 Angel， 好似系 Angel， 好似系 Angel， 系啦，系啦。 咁啊，多日本人打啊，多诶，睇下啲台湾仔睇下几时生气，一争气。话有噶，嗰时签嗰两个大陆仔去 New York 嘅。 系咩？ 有啊， 叫咩名啊？ 唔系好记得啦，总之签完买 league 嘅啫。 系咪签 double A triple A 嗰啲啊？ 系买 league 嘅啫，签买 league。 即系最尽到 triple A 啊？ 系啊， 话唔但最佢去到 triple A 已经好大成就，话时话屌你老味。 系啊，真系噶，嗰唔知两三年前签过。即係都係啲 marketing 嘅。 同埋咧，Alex 知道咧 ，baseball 嗰啲咧，通常咧，你嗰啲俾人 draft 咗啲球员咧，一开始就要浸。Single A、Double A 同 Triple A 嘅 ，OK， 有啲咧係好難先去到，有啲咧好難先去到打到 Major League 嘅 ，OK， 有啲咧 可能浸六七年咁就 是，有啲浸四五六七年先去到 Major League 嘅 ，OK， 有啲新仔可能一兩年嗰啲係 啦， 嗰啲癲嘅咧。 但係而家頭先我哋講個日本嗰個就唔即刻簽佢就打 Major League 啦，嗰啲即係佢嗰啲有好有 potential 嗰啲。 日本嗰啲通常佢 打職業， 打職業嘅咧，因為佢已經喺日本打開嘅。 係 阿鈴木個阿鈴木 鈴木而家打邊度啊？ 铃木买面咯， 买面系啦，买面佢到初退休好似啊， 应该退休噶啦， 系咯系咯， 佢40几噶啦， 系咯 吓咁啊，诶，我哋系咪唔使抽先系嘛？ 唔使，你话铃木佢嗰阵时系咪佢而家系咪做后备系咪做呢个后备打者啊？定系咩啊？ 我唔记得咗啊。 铃木就咁嘅，因为久唔久会出嚟打，咁啊打 Outfield 或者打打 Pinch Hitter，Pinch Hitter 啊 PH 打 Pinch Hitter， 咁啊睇下咩情况啦吓。 OK， 咁啊即系佢呢啲啊好 professional， 因为四廿几诶。讲返 NBA， 唔好意思，咁啊，我哋有仲有个老当益壮嘅朋友仔喎， 系边个？咁讲开你湾区嗰个 Sacramento Kings， 咁啊讲开， 一样老当益壮咧，你 一位仲大过你同我咯， 我廿零嘅啫嘛， 我都系细嘅啫， 等我 check 下啲 stack 先， 我 check 下啲 stack， 我唔系嗱，我净系讲一层够噶啦， 系啊， 啱啱国王 Sacramento Kings 啊。打呢個啱啱好似唔知聖誕可能啦嚇 ，Cleveland 咁啊，居然咧係 Sacramento Kings 主場贏，攞得最高分嗰個咧就叫做 Vince Carter。 嗱，首先講 Vince Carter 啦，佢嘅 resume 啦，佢而家已經40歲啦，打 NBA 19年啦 ，OK。 未退休嘅咧咩？ 我好似又打埋今年退休， 又係啊！我仲講咗嗰度，仲未退啊！ 嗱，其實你有時咧，你唔好話人哋老，因為咧佢上場嘅時間唔係太多咧，佢都可以 keep 住嘅，因為咧。佢而家上場咧只打14.6分鐘嘅啫 ，OK， 即係佢都如果打咁少時間 ，OK 嘅，即係唔係叫你打到20幾分鐘嗰啲、欸。 我又講翻喎，係咯，嗰場打30幾分鐘。 OK， 嗰場可能係冇人啊。 嗰場又唔係，嗰場其實老實講咧，咁啊唔知點解佢恰死啊大哥尖啦嚇。係 咯。 咁啊反佢居然係比大哥尖係高分。 係啊。 仲要懟得冧埋卡利夫蘭。 唔係呢啲 NBA 有時好怪現象啊嘛，即係 DeAndre Jordan 嘅罰球嘅命中率仲高過呢個 Lonzo Ball 啊嘛，呢個實有噶嘛。 係會噶。所以 NBA 其實老實講今年啲 好怪現象。 誒，反正我喺 LA 咧。趁有少少時間，我都想講下力卡嘅。 你講， 即係你問我咧，嗱，我咪講Luke Walton 啊嚇，Luke Walton 今年其實佢唔好炒佢啊，唔好炒佢啊，佢俾多一兩年佢啊，嗱，俾多一兩年佢咧，你執好啲，佢執好啲僆仔咧，嗱，成班幼齒啊，我同你講。你位嗱，揾得 Bogut 落嚟啦，就係條班幼齒，阿波仔咧。其实波仔我睇佢嗰几场打， 其实波仔我觉得 OK 啊 ，OK 嘅， 啊波仔 OK 啊， 净系佢罚球同埋嗰个 feel 哥系差咗少少。 其实咪对阿波仔硬系冇乜好感喎。 因为佢老豆， 唔系其实 佢负债之 外，其实波仔今年打得 OK， 我如果佢 so far 嚟讲，我会俾个 B 或者 B minus 佢，即系打得 OK 嘅都，我觉得 OK 差唔多，因为 key 波其实你问我话波仔系咪 key 波，我唔觉得系啊，因为。湖人系冇人 key 波，所以揾阿波仔去 key 波嘅。 唔系佢嘅 position 打 point 噶，但系 但系佢行出嚟个碌似 key 波咩？我唔觉得似阿 Curry 似行出嚟似 key 波，起码都仲有少少黐样。 唔系咁啊 ，Lonzo Ball 佢最主要上场嘅发挥状就系传波先，传波多过射波。 但嗱佢咧嗰啲咧，唔好意思 ，sorry 集咧，佢条友仔咧其实想学边个咧？阿西孙 边个 ？Russell Westbrook。 Russell Westbrook 佢想學啊， 佢想學啊，因為佢 但學唔到啊， 佢學唔到啊，大佬佢冇得衝嘛， 係咯，佢冇得衝， 佢嗱， 因為身材都唔得，咁薄嘅， 你冇咁講嗱，我哋叫開細樹，因為我同另一班， 我心諗同唔係同佢有一樣相似，但大家都係打 UCLA。 There you go， 嗱佢阿我唔講咩啦，咁啊，你哋拎湖人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執嗰啲幼齒其實係 OK 嘅，好似係阿 Kuzma 啦。 Kuzma 啦， 啊 Kuzma 係 OK 嘅，佢俾佢爆下咧，爆下自己好似上力咧，就好似 Utah 嗰個。 但係而家打得下，淨係乜都靠曬 Kuzma 又唔得喎，真係慘 嘅。冇辦法啦，因為你太多有錢嘅，佢冇個年紀大啲， 係 上得場， 冇人帶，冇人帶 廿零分鐘嗱，你揾一個可能打咗六七八年嘅， 係帶住佢， 帶住佢哋，即係佢好似伊古達拿嗰啲，我唔係叫伊古達拿過嚟啦，伊古達拿都唔得，坐呢個 位啦。即係暫時冇揾得 Kuzma 擔大旗住， 係 有另外一個或者年資高或者勁少少 嘅。係啦，咁啊， 但最慘佢隔離嗰個咧 ，Brandon Ingram 即係冇打多佢一年啫，所以變咗又係大家又係 有錢又係曬， 係啦， 所以你話 所以搞到而家連輸七場， 靚仔唔識諗。 系咯，咁其實你講 哦冇啦，因為其實此消彼長地咧，之前咪拎卡得到攀到，跟住 keep 下咪上一輪嘅，而家兩隊一齊篤， 唔係而家唔得，而家 keep 下第九啊，佢今晚嗰場可能仲贏呢個 Memphis 添啊，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拎卡連輸七場，同埋你拎卡你睇個士氣係好差，因為咧點解咧？ 你睇到佢季初嗰時簽幾個自由身球員咧，佢都係簽一年啫嘛。嗰啲球員簽過一年嘅話，佢點會即係覺得自己都冇長約喺身？你覺得 insecure 咯 ，OK？ 所以咪，所以而家咪成日傳咩咧？一八年咧又話簽啊 LeBron James， 又話簽啊 PG， 乜鬼都話 你簽。而家佢講乜都得㗎啦，你簽 Michael Jordan 得㗎啦， 乜鬼都話佢簽。OK， 喺雙長雙眼，大家睇下咧，睇下有冇嘢搞啦。 睇下二月之前有冇 吹啦，有冇吹啦嚇？係啦， 一路都講緊啊，吹 Jordan Clarkson 同埋 confirm 咗㗎啦，不過爭在邊度要㗎啫， 同埋 Randle 啦。 Jordan Clarkson 好嘢嚟㗎，真係，如果其他 team 真係要佢啊。有个人公司， Curry 一定会俾多个位你。你好似大家， 我哋张教授同阿 Nick Young reunited 啦， 系咯嗱，麦基啦，我同你讲啊，我哋成日喺度讲，麦基去咗咁my boy 啦吓，即系好快嘅啫。my boy 咁打咗咁多年都没咁对，仲要俾阿 Shaq 咁样玩法，玩到佢玩到底底啊！ 点知 一执佢翻嚟， 去阿 Golden State 打得几耐？ 佢唔系噶，其实系咁样噶。阿 Curry 咧，佢有一个佢咧好中意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觉得佢就揾到一个人嘅说明书。阿麦基佢就用，因为其实麦基其实你问我 Bogut 佢两个差唔多噶咋，但系阿 Bogut 佢系伤咗， 系咯， 先至走嘛。咁揾咗麦基翻嚟，其实系湿到佢位，而麦基嘅作用咧。正正就係喺個籃板同阿細Jordan去玩嘅啫。 唔係佢打法有啲似DeAndre Jordan 啦，就係爆籃啦。可能佢罰球唔知邊個好啲啦，但係 麥基好啲。 冇可能差過。 冇可能阿細Jordan。嗱，同埋麥基咧，我哋嗰邊成日傳佢話走啊，因為點解咧？係因為後面冇後備射到三分位，即係佢要冇乜格喺度。 喂，你麥基啊，同埋正選嗰、那個 啊 Patchouli 咧，佢雖然正選，但係第四個 quarter 一定係出翻Draymond Green 同埋 David West 或者我等下 Kevin Durant 打四號位噶嘛。 其實佢哋因為所以阿 Kurt 嗱，你諗下阿 Kurt 開頭最初跟邊個？即係最旺盛嗰時候跟邊個咧 ？Phil Jackson， 嗯， 玩三角。跟住到佢後期跟邊個咧？阿波叔，阿 Popovich，OK， 咁啊學埋曬啲咁嘅死人嘢咧，咁啊都自己嚟教啦，咁咪自己嚟用啦。你諗下佢哋點會有毛波走動係邊個發明啊 ？Golden State Warriors 發明嘅啫嘛， 即係嗰啲motion offense， 係啦 ，motion offense 係啦。 咁其實佢同三個冇分別嘅啫，只不過改到名，跟住係啲人哋聽。 其實三角戰術就複雜啲嘅，大佬 走到亂曬，等你走到個波都唔知去邊 個。三角戰術最慘就係 New York Freeson 腳嗰陣時做 New York 嘅 management 嗰時就想做三角戰術啊嘛，跟住成日都 box 曬字啊嘛。 算啦 ，New York 啲人話 Freeson 走咗係一個 係個好嘢嚟啊，好似球隊差唔多可能入季後賽添啊，大佬。 佢做 coach 同埋做 GM 好大分別嘅， 爭好遠，唔識做 GM 佢，所以 New York Knicks 嗰陣時匆匆埋埋阿 Porzingis 啊，嗰陣時啲人喺度少曬咧。係 啊， 而家阿 Jackson 阿禪師走咗之後咧。一個老見，咦？唔係喎，阿 Porzingis 阿 Boston 得喎，跟住搭啱啱又執咗個 Cantor 翻嚟， 係咯， 又掂喎 ，Cantor 好嘢嚟㗎， 好嘢嚟㗎，想入美國籍啊？呢個 Cantor 本身係邊個國家？ 土耳其，攋咗嘢，因為佢話政治問題，就係想而家攞緊政治庇護。 哇！大佬即刻嚟啦， 入到嚟啊！一定入到嚟， 入到爭係幾時嘅啫？ 係啦， 好係啦， 難啦，好快。 咁係啦，我頭先你講翻好快，你未講 football 之前，好快再講一樣咧 ，Kevin Durant 今年咧。哇！佢啲數字好撚勁喎，你有冇睇㗎？ 哦，佢擺明居馬想同 Draymond Green 爭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佢擺明居馬想同勒布朗攞 MVP 兩個爭啊！ 哦，呢樣嘢就 你估邊個攞？ 嗱，我講緊勒布朗先冇可能嘅。 我哋都，但我都唔會俾 KD 喎。 唔係 KD 今年真係好勁啊！你講，佢今年咧，佢 offense 同 defense 都勁啊！ 哦，佢 defense 咧係 佢哋三 block shot 啊！ 哦，呢樣嘢佢又冇得，嗱佢咁樣樣嘅因為佢受到 Draymond Green 嘅感染 啊。 咁啊，兩隻 咁如果佢今年攞 MVP 嘅，咪真係多要多謝 Draymond Green。 係啊 ，Draymond Green 係多到好多人噶。 你睇佢今年咧，阿 KKD 咧，field goal percentage 50%，三分40%，罰球89%，哇 ！field goal 又50% 咁多。 係啊。 咪即係嗰舊前年阿 Curry 攞全票 MVP 咯，50-40-90咯。 係咯、啊。喂，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係 哇！我唔知佢咁勁喎，五十。 10% 係啊，呢度啊， 差唔多啦， 呢度啊，係啊， 差唔多，差唔多。 嗰個打 Lakers 嗰陣時， 嗰個 magic number 嚟㗎， 30%啫喎。 係啊， 差唔多㗎啦。因為今年你冇屬中部大獎， 唔係同埋 Kevin Durant 嗰陣時就話佢打。 开心嘅， 打 OKC 好辛苦嘛，因为带波又系佢，乜 Q 都要做晒啊嘛 ，OK。而家佢今年唔同，有人喂波俾佢啊嘛。 佢开心噶，佢嚟咗 Warriors 咧，佢讲过嘅，佢讲过佢话诶，因为好中意打 group instead of 打 individual。 系咯， 因为啊，佢两只嘢咧，啊 Westbrook 同佢两个咧，点解一路咁多年嚟都打唔到咧？因为硬系成日争啲咧。 临尾啦， 两个抢波， 临尾啦。 嗱。阿 Durant 搶波係因為覺得 Westbrook 唔得 ，Westbrook 覺搶波係因為覺得自己得。 係我覺得係臨尾 fourth quarter 如果係低 game 嘅時候咧，硬係會 end up 無啦啦 Westbrook 會衝上前。 佢會可能有少少夾硬嚟啦，即係夾硬嚟啦。 我覺得係夾硬嚟㗎。 阿 Westbrook 係夾硬嚟，所以佢當舊年攞錢攞 MVP， 其實佢減粗攞佢。 你睇下 嗰啲 triple double 啊！ 系 triple double 攞翻嚟噶啦，系。 你睇下，好簡單啫嘛。你 cap OKC 最全城嗰陣時係入到 NBA final 對 Miami， 雖然輸咗啫，但係嗰陣時又有 James Harden， 有 Westbrook，OK，、okay? 有 Kevin Durant， 有 Ibaka，OK，、okay? 有 three and half star 喺度，而家得翻 自己一個咯。 係咯， 阿 PG 同埋阿 Melo 係。 係咯， 省嘅，我哋個省硬嘅，呢個三巨頭省硬嘅。 邊個省硬啊 ？OKC 個三巨頭省硬嘅。因为衰仔 Westbrook 始终都唔肯戒咧，佢自己啲坏习惯， 即系唔肯放下权力。 Carmelo 都觉得打得麻麻，好似 佢因为就唔到嘛。 系啦， 阿 Carmelo 咪而家 习惯咗做大佬嘅。 Carmelo 而家咪常常帮佢企喺度射三分咯，俾人喂波俾佢咯，咁多系嘛？跟住 Paul George 而家系 NBA 领先去偷波嘛，佢咪玩 defense 咯。而家咪又系 Westbrook 玩晒咯。 所以又系冇用嘅，即系阿西叔佢一日都唔改佢个坏习惯咧，一日佢自己都紧上唔到嗰层楼， 上唔到， 因为佢同佢成日嗰 idolize 咗系阿LeBron James， 因为 LeBron James 乜鬼自己都做晒， 系， 即系你佢一号位又系佢，二号位又三号位，四号位 五号位 五号位都系佢， 五号位都系佢， 佢就想学，咁啊成日咪攞 triple double 咯， 唔系佢唔记得自己唔系 Magic Johnson 啊嘛，大佬。 冇错啦，咁啊，我谂 NBA 我哋 梗系咁啦，咁啊 ，Alex 可以讲下湾区嗰两队波啦， 讲下你嗰两队 football 啦， 我啊讲嗰两队啊 ，49ers 同埋 Oakland Raiders 啊，讲 Oakland Raiders 先啦 ，Oakland Raiders 阿 Dario 就肯定俾人嘅食死猫嘅啫，老实讲，输完 LA Ram 即刻兜，即系陈先同你未开麦之前都倾过， 系系， 佢只嘢点解食佢点会食死猫啫？讲真嗰句，开头你都话啦，佢话阿 David Carr 攞咗长约。系佢旧年系打得好好噶， 系啊， 阿 Derek， 但系一伤咧又濑嘢，逢亲呢啲咁嘅 sport 咧，一伤咧 recover 唔到啊，变咗佢临尾你好似有前上Oakland 系连输唔知两三场嘅，最嬲尾嗰场，差唔多尾二嗰场，唔系阿 Derek 自己濑咗嘢 ，end up 去到差唔多好似自己冲入去攞，即系最后个 quarter 好似佢攞分嘅，佢fumble咗。 哦， 所以佢輸咗。 臨尾太 kill 嚇，臨尾就你記得啦嚇。 應該記得我呢。 但咁上嗰場打 LA， 講真嗰句，咁你都其實塵埃落定嘅啫。阿 Daryl 走唔走，其實都係邊個開口嘅啫，爭在自己開口走話，唔好意思啊，我走啦咁講，定還是唔好意思啊，你要走啊，老闆同佢講。 不過佢嗰、那個配搭方面，因為佢以前有幾年佢做過 Denver 嘅 defensive coach 嘅，我就 expect Oakland 嘅 defense 會係好過以前嘅。但今年係咪因為傷兵太多呢，所以令到佢發揮唔到佢應有嘅功能啊？但其實佢 offense 裏面咧，其實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佢食咗，佢其實差唔多，佢 offense defense 都食咗全舊年 49ers 差唔多半隊咁滯。Capture 又過咗去， 係啊， Defensive 嗰個咩啊波雲又過咗去。你其實你以佢哋嗰個咁嘅 level， 其實未接49ers 舊年未接之前咧，其實你諗下呢兩個係入到 Super Bowl 打啊 Raven 嘅喎。 係啊，所以就係今年佢打得咁差事，真係除咗傷兵之外，你冇辦法可以再解釋任何嘢。 所以咪就係揾個 coach 嚟。 就係奇，但係嗱另一隊啦，我哋有 Oakland 都係六十啦，即係佢贏場輸十場啦。 大家 expect 啊 Oakland 入 playoff 嘅，點知又賴咗嘢？ 因為 according 到上年嘅， 係啦，冇錯， 佢上年十二四嘅， 係啊， 即係今年佢冇。 今年跌眼鏡， 今年跌曬啦，全部都。 有冇炒教練啊？ 着着炒咗佢，炒咗佢咯。咁即係變成咗就係呢隊波嗰個 disappointment 係非常之大，同埋有一個問題就係 David Carr 咧係打唔出個水準出嚟嘅，打唔出個身價出嚟。 因為就係傷咗，仲未去得翻100%，谷佢出嚟。 佢夾硬過，因為佢第三場、第四場就傷咗啦嘛。 係啦， 佢夾硬搶咗三場出嚟輸，咁拱咗出嚟啦要。 咁啊，其實因為好似好多啲 quarterback 咁樣一傷咧，就老實講咧，除非你有好嘅 medical 或者你係真係可以忍得到唔出嚟啊，但係其實都冇乜可能，因為一年打過十幾場，時間就金錢， 係、 你唔出嚟。你後面你嗰、那個你可能阿二阿三嗰啲唔 係即刻上路 嘅 喎， 係 未必打得嘅喎， 搞唔掂嘅睇 係。咁除非好似如果你揾到個神人，好似 Tom Brady 咁樣嘅，當年阿 Joe Brissett 即炒咗份， 炒咗， 跟住 傷咗即刻走出嚟。 阿 Tom Brady 真係出到嚟，仲要係 贏埋 Super Bowl 喎，贏埋 Super Bowl 喎，咁你嗰個神人嚟噶嘛嗰、那個嗱嗰、那個都彎阿 Tom Brady 都係成日 tell 嘅，即係都係彎區，都彎區嘅 ，OK。咁啊， 咁呢個真係好少數啦。咁 係咯，咁你好難揾到㗎嘛。 咁真係冇乜。咁但係我哋你而家對我哋另一隊波就係 San Francisco 49ers 啦。其實 suppose 應該係 Santa Clara 嘅，不過佢哋用 San Francisco， 不過 anyway 都係三文治㗎啦。 即係其實因為係好似達拉斯去喺 Austin 嘅嗰種 feel 一樣。 咪即係 Angels 咁樣。而家之前 Anaheim Angels 而家改咩叫 Los Angeles Angels Anaheim 啊嘛，定乜鳩嘢啊嘛，改咗啊。 呢個係 LA 啦，當佢係啦。 係啦，咁啊。 佢都係六重十，但係情況就比屋倫爭好遠啦， 調轉 啦，因為佢哋嘅士氣好，因為 之前撲街開嘛， 撲直咗， 一十咧先要先苦後甜， 係啦，先苦， 一另嗰度調翻轉， 係啦， 佢先甜後苦，都奶硬地，佢啲卡跌跌撞撞，我都係。咁佢而家有個 quarterback 叫 Jimmy G 啦 ，Jimmy Garoppolo 係啊， 呢個就出曬名啦，而家成個灣區。 而家就個我哋呢邊都係話佢。下年都希望佢 keep 住打，咁個個都話佢練啦 ，Jeff Garcia 即係以前打過 49ers， 而家退休做 analysis 嗰啲咧，佢都話呢個有我當年影子喎、哦。 咁唔係話佢 咁阿 Jeff Garcia 都叫做啊，都有得打過光輝嘅時間， 都冇入過 Super Bowl 啦， 都有個光輝嘅歲月。 入嗰個咧。而家打唔到，咁可能有機會喺 Carolina 出現嘅，嗰個陣間先講啦。如果有時間的話，咁啊 Jimmy G 咧，咁老實講咧，大家吹嗰時咧，其實都好多人都話係有 expectation 嘅。咁啊，佢 對 Carolina 係有少少 expectation 嘅。 對 Carolina 有，因為一係 佢冇 Carolina 之下，呢個叫好啲㗎啦。 冇錯。 因為佢做緊 Tom Brady 嘅 quarterback， 同埋佢以前有一段時間， 佢有出過一次㗎，佢今年出過一次㗎，即係Tom Brady 停賽嗰場係佢出嘅， 嚇，同埋佢嗰年咪停咗六場嘅，上年佢打三場，第三場就撞傷咗啫嘛，但係佢一直嗰個好 impressive 係佢打得唔錯，同埋佢個風格係認定佢係 Tom Brady 接班人。鬼整個 Tom Brady 咁好身材，咁好健康，都仲未退休， 仲唔肯退休？ 仲唔肯退休？ 唔肯退休，佢唔係退。 Tom Brady 幾多歲啊？ 42啊！ 係咪打 quarterback 佢 有機會打得耐嘅？ 唔係，我知佢而家 NFL 咁多 quarterback 係咪佢最老，定係差唔多？ 差唔多啦。 差唔多。 一過40 quarterback 通常都跌鍋嘅，你睇下嗰陣時我有講過話Pay Manning 就已經 Pay Manning 就一攞完嗰屆，跟住已經跌曬鍋啦， 跌到鍋曬啦。但係佢嗰個 Tom Brady 就係話，我嗰時我講話佢嗰陣上年打嗰時，佢嘅體能出嚟嘅數據係唔似呢個歲數㗎。 仲有啊，佢老婆而家叫緊佢退休，佢都唔肯退啊！呢個成日喺八卦嗰啲 news 係講嘅話，阿 Tom Brady 老婆係一路都話叫你退啦，你退啦。佢話唔好意思，我中意打波， 仲打得， 佢打到， 我中意打波，我純粹仲有得打。 原本就係諗住呢個 Jimmy G 就係佢嘅接班人。所以佢三佢 有 Jimmy G 冇難受啊！你幾時 走難？所以佢咪一走，佢咪咩咯？佢嗰時Falling Line 一 trade 佢咪 嗱臨走啦。 佢反應即刻 走。其實又好似頭先啱啱想講 OKC 嗰時 James Harden 咧， 係啦，就上唔到正選啊嘛。 係啦， 咁啊焗住而家咪喺 Houston 玩， 一三不能藏二虎，或者三不能藏三虎。 但係佢諗住阿 Tom Brady 你老未啊？你走未啊，大佬？ 係啦，佢而家呢個 Jimmy G 都係廿幾嘅啫， 廿六 先有排玩， 有排玩啦。佢我睇咗佢嗰幾場，我 study 佢嗰個 打嗰個過程咧，佢最令人佩服就係佢 third down conversion 咧係比率係高嘅。佢 third down conversion 同埋佢肯冒險同埋佢個 reading 咧係好快嘅。佢反而佢有 John Montana 嗰、那個 style。我反而睇佢有租門聽 嘅。First down conversion 咁，呢個好值錢喎。 呢個好值錢，呢個值錢啊！佢 捉到佬嘛。 佢捉到佬。 即係你，即係你個腳球隊戰勝嘅機會大啲喎，大好多。 係，佢好多。 即係起碼搏住條命。 起碼起碼咁 first down 先啦。 起碼過到 first down 先啦。 誒，過到 first down 你起碼遠遠少少。 唔係，起碼起碼去到 first 成功先啦。 係啊，起碼係啦呢樣嘢。 起碼入到個 field goal 先啦。 起碼都有三分攞啦。 所以今年嗰個我哋個49ers 佢個Bobby Gore嗰個 field goal 咧。尤其是呢尾嗰幾場呢佢好似對佢對 tennis 就全中六。 除咗個除咗 Bonus 輸咗之外其實 全中六。佢而家好似係連續唔知四十幾個 feel 高㗎。 係啊佢最高㗎。 所以今年。 好嘢啊呢、這個。 呢、這個 即係 keep 住咁連續㗎喎。 係啊佢連續因為同埋嗰時佢未你老實講 ,offense 太渣呢係出呢啲人㗎啫。 靠踢囉 靠踢㗎 咋。你話 feel 高係唔計高一分㗎嘛。 我唔計 一分，計翻， 計翻，係啊，呢個好重要。 咁所以你問我，你話 49ers 咁嚟緊嗰年，有希望嘅， 希望， 有希望，因為有希望。感覺上，Jimmy G 佢個 style 有嗰道氣啊， 佢對同埋佢個 style read 嗰個快咧，同 Joe Montana 有得揮啊。我哋有啲人係講 compare， 佢唔係 compare 咗Steve Young 或者呢一代，講咧佢個能力係比得起 Joe Montana。即係如果有啲觀眾知道邊個叫中文聽啊，你做 YK 知邊個啦？呢個 係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阿 Steve Young 之前帶到入去攞 Super Bowl 攞咗 中文聽啊， 兩 次唔知兩次， 中文聽啊 三次啊 ，Jerry Rice，Jerry Rice 啊，中文聽啊，仲有邊個啊？ 阿 Steve Young 後邊 嘅， 係咯， 三個， 三個咯， 呢就八九十年代橫跨嗰啲啊， 橫跨咗啦，係咯，佢嗰五屆就係五屆，當年咪就係。講開啦，當年其實第六屆有機會贏咧，就係、是、當年打 Raven， 就係兩個 coach 兄弟對鬥嗰年啦。 哦，啱啱前幾年都係一對，都係咁樣啦 ，Jim Harbaugh 同埋John Harbaugh。 我咪就係講呢兩兄弟咯，就係佢當年入 playoff，49ers 個 call up 咧就係 Colin Kaepernick。 Colin Kaepernick， 咁呢個最今年最具話題嘅小朋友啦， 咩賴嘢啦佢真係。 咁又唔係喎，而家賴嘢又唔係話賴嘢喎，而家因為咧大家我當即係吹下水啦 ，Panther 賣盤喎 ，Panther 賣盤， 賣盤啦， 賣盤個形勢變咗啦。 嗱，點解咧？因為佢個老闆係俾人告去性騷擾，嗰樣佢， 所以中意賣盤， 所以所有功能 嘅性騷擾啲嘢，嗱，美國成日都有。 嗱，而家有興趣賣嗰個咧係叫Sean Diddy， 唱 rap 嘅， 係啊。 咁啊咧，阿 Steph Curry 咧又口痕又搭單話，喂，我都有興趣再賣佢喎。 Steph Curry 係啊， 係啊， 打籃。 哦，因為佢本身係 Carolina 噶嘛，佢係。佢老豆 出身 哦， 所以佢嘅外隊就係 Carolina Panther。 咁從 John 嚟有咩分？ 因為阿 Sean Diddy 佢話，如果佢係做咗 NFL 老闆，第一個簽嘅人就係 Colin Kaepernick 啦。 哇！真有義氣。 哇！真係同 NFL 對著幹喎，條友。 佢係同特朗普對著幹啊！ 佢同 Donald Trump 對著幹啫。 我知道，係跟住下一個，下嗰個係潛台詞啫。跟住下一個就係同 Donald Trump 對著幹啦。 嗱，所以咪就係話突然，我話突然間點解？喂，你話提一提，我睇嚟 Carolina， 我唔知你有。 你話呢個 rapper， 咁佢真係買 majority。 佢係做唔係 no， 而家佢係出緊 proposal， 話係講緊話係想買，因為已經話講咗賣盤㗎啦。 我知佢賣腳腿係 potential buyer 啦， 係啦。 咁但係佢係咪舉 手有錢 ？Sean Diddy 就係、是、Curry， 佢會係 minority， 唔因為佢一定冇咁多錢㗎，冇 Sean Diddy 咁多。 但係買一隊足球隊唔少錢㗎喎。 係啊。哦， 佢呢度咧，你佢美國啲 franchise 好多咧，都唔係一個， 唔係 rap 都好多錢， 佢用 venture 嚟玩噶嘛。 哦，頂！ 佢哋用 venture， 即係好似你好似你有一間 holding 嘅公司，跟住唔知幾多十萬人 join 埋落去，咁咪一嚿錢。除咗 keeper 除外，阿 keeper 係因為阿 Bola 係真係兩唔記得咩啊？ 真金白銀買翻嚟嘅， 佢又唔同，因為佢一條友佢 現兜兜， 佢現兜兜買翻嚟 真金嚟嘅， 即係好似好幾廿年前阿 Bus Family 咁樣，好現兜兜買啲卡翻嚟咁樣啦。 係啦，咁而家就唔同嘅，而家係嗰啲用公司去即係執啲咩租嚟電，跟住叫 唔係用公司係雜誌啦 ，OK， 跟住加埋一兩個 minority owner 就咁樣懟上去嘅。 所以而家就睇下究竟個 proposal 得唔得，因為要其他嗰廿九隊啊。 嘅翁娘， 其實要難得你要 approve 咁嘅嘢，係啊。 咁佢其中一個原因就一定要睇佢嗰啲資金夠唔夠周 身。但我記得好似話嗰啲翁娘個背景都要審查過先可以咩嘅喎，要佢本身。 哦，係啊，所以好多嘢嘅，所以而家覺得 佢其實係比較難嘅喎。 係老實講咧，喺 Twitter 出嘅嘢咧。50% 出水 ,50% 堅嘅。咁、啊、所以但問題呢係佢既然佢係有佢個心 想賣 想賣嘅，咁不妨大家睇睇。 的而且我想同 咁 佢真對著幹。 係啦，佢真係諗住佢話講到明第一個 team 嘅 quarterback 就係 Colin Kaepernick。真係諗住同佢咁樣對著幹。 真係同佢對著幹㗎喎。喂咁講開你要轉嗱 ,Oakland 喺度舐曬嘢啦。我一轉個高潮 John Cullen 啦。 係。 唔知㗎呢個出咗。 未知嘅。 未知嘅。 但係就已經吹曬天㗎開曬天㗎啦已經。 未 confirm。 其實係咪 Oakland 佢對我不嬲都諗住想唔要佢就想要返佢嘅呢因為 John Cullen 呢對 Oakland 嚟講呢係一個情意結嚟㗎。 嗯。 因為嗰時呢對波呢 成又係佢敗又係佢。 可以咁講，因為 Oakland 由佢轉上嚟嗰時咧，佢只係打，佢只係 coach 四年嘅啫。係 啊， 呢四年唔係叫做係 winning season， 又唔係 losing season。佢頭兩年咧係頭兩季係88，第三季12、4，得就16，即係佢成個未輸過，但係問題佢打出嗰個作風咧。是好強悍嘅，佢打得。 係啊 係啊。呢個即係成個 Oakland。 John Cullen 好似係個 main 嚟 defense 喎。 佢 offense 都好強嘅，佢 offense 都強悍嘅，佢即係佢鼓勵 quarterback 係死衝爛撞，唔理嗰啲照撞嘅，因為似 Oakland 嗰 陣時嗰時佢教 Oakland 同埋 Pebble Bay 都係好似係 defense 啲定 defense 出名定係咩咧 ？offense 出名 ，offense 出名 ，offense 因為佢會識得揾人，即係佢 識得。 佢識揾人嘅， 揾人同埋佢識咧點樣培養。 其實佢想揀馬， 佢想揀馬嘅。 係啊， 你睇下佢嗰陣時啊 ，Aaron Sapp 啊， 係 嗱嗰陣時 ，Aaron Sapp 好似係我唔記得 Tampa 轉過 Oakland 定 Oakland 轉過 Tampa， 兩邊都兩邊都有人，兩邊 Oakland 轉 Tampa。 但係佢兩嗰陣時都係 Under Gooden 啫嘛。 係啊係啊 ，Aaron Sapp 嗰時都係打 Raiders 時都入到呢個 Super Bowl 嘅喎。好齊喎，嗰年係嘛？ 係啊，所以阿 Gooden 係揀人有一手嘅，所以而家就睇佢而家喺佢真，如果真係 firm 咗佢接手啲啦，佢而家佢手頭上究竟佢要唔要 Gary Carr 咧？ 佢哋就想，因為 Derek Carr 貴啊，就想佢 train 攞走 攞頂好呢個 Derek Carr， 等佢打出一個咁嘅身價，因為就蝕死佢哋大佬。 同埋因為佢啱啱話2020搬去 Vegas， 搬去 Vegas 嘛。 哦， 呢個最緊要， 呢個最緊要，個場個場又貴啦。跟住 啲地方又平啦， 奧文嗰度咧，我同你講咧，奧倫其實係多災多難嘅，整句三隊波喺個同一個位度 ，Warriors、Raiders、Ace 三隊都話走， 仲有 Ace 同埋 Ace 打嗰個場係咪 一樣同 Warriors 同一個場？ 係啦，咪就係咯，係啦，所以冇辦法先唔走啊，大佬啊！ 其實咁樣樣 好難嘅咯，嗰陣 Warriors 已經 firm 咗9年走㗎啦。即係已經去新場，而家起緊㗎。 Warriors 係啊， 即係冇打 Oracle Arena 啦。 唔打打埋1819年係開新場嘅，喺沙文士打。喺你最中意個 AT&T 嗰個場隔離。 哇！正啊，正啊！哇！呢個成個 venue 成個嘢係好正喎。 係啊，所以你到時你有機會上去都望一望嘅。而家起緊啦。Raiders 就 confirm 走咗啦嚇。奧倫當其實 Ace 咧。前排係有嘈過嘅，因為佢哋本身諗住搬去。 Ace 個場好撚舊啊啲。 佢搬去 Fremont 嘅，就係大約近住，其實都近呢、這個Levi Stadium， 即係 49ers 嗰邊。 嗯。 但係後屘又話奧倫市政府就 offer 咗係一個近住 downtown， 近住 Oakland Chinatown 嘅一個 college。 喂，但係 49ers 之前打嗰個場叫 Candle State Park， 佢有冇諗住翻去嗰度？ 冇啊，因為嗰個已經拆 咗啦。 拆咗 啦， 拆咗啦， 起樓啊， 幾好，起樓仲 好揾，幾好揾嘅嗰度，起成唔知千幾棟嗰啲 townhouse。 哦，依家你可以講下，依家你嗰個係 啊，嗰度 又賴到啲。到啲樓市啊！ 唉，唔好咁講，大家超入水啫。 點解講講集嗱天下正經樓市咧？你由呢度開始講啦， 係嘛 ？OK 嘅。 係啦，咁啊睇下你呢、這個係咯，你個灣區幾隊球隊都講曬，差唔多啦，想乜？ 灣區仲有冇球隊講？ 冇啦。 Hockey 你哋有冇 ？Hockey 冇睇好少 ，Hockey 好似好少睇 ，Hockey 好似好少。 冇啊，咁都係講嗰句啦。由10年開始啦。灣區總會有隊波入去咩 sport 都好啦，除咗 San Jose Earthquake 之外咧， 咁啊，灣區邊隊波嗱，我唔講啦。L A 你哋，我老實講啦 ，L A 阿 Gallus， 我覺得係好勁嘅。老實講，呢句堅 嘅。L A Gallus 直頭係 M L S 嘅班霸啦。 係啊，即係贏唔贏唔關事啊，但係問題佢攞唔攞攞到咩人翻嚟嗱？老實講，自從阿碧咸哥嚟咗之後，跟住。阿谢四啦 ，Bobby King 啦， 边啦，谢四啦， 谢晒啦，系啦，做边个？ 而家 up 到，总之而家都 Andy Cole 就打， 啊 Joe Cole 喺 New York 打 ，OK， 啊 Joe Cole 跟阿林伯打， 系 Joe Cole 就我唔记名先，总言之 ，LA Galaxy 就犀利啦，咁啊，即系湾区就年年都会有队波，即系嗱，嗰阵时我哋就1010214啦吓 ，Giants 啦，跟住15就。嗱，1517啦，唉，真系 Warriors 啦。 喂，你讲翻呢个 Giant 咧，话佢嗰年输俾 Angel 输得金啊，真系。 哦，嗰场啦，哎呀，嗰场其实出咗唔系经典啊，最经典嗰个系我讲翻啲旧嘢啦。 系啊，讲旧嘢。 J.T. Slow 咧掹咗 Dusty Baker 个仔嗰个先 够。系啊 ，Dusty Baker 啊，对波领先紧5-0啊，跟住佢以为自己赢紧啊，俾个 game ball 俾个 pitcher 啊嘛，记得啊？ 记得。 跟住俾个 game ball 俾个 pitcher， 即系通常呢、這个姿势就代表咧 逆转噶啦。 你对波就系赢啦，俾个 game ball 即系代表咧你赢嘅话就俾个 game ball 你，即系代表你即系会用 winning pitcher 啊嘛。 系。 OK， 点知临尾就输翻啊嘛，你先俾零。 但系其实最嗰 series 咧最经典都系阿 J.T. Slow。冲紧入去 base 嗰度，掹咗阿 Dusty Baker 个细仔，个仔走，费事俾佢撞亲，所以 that's why 点解而家唔俾僆仔做 bad boy 就系咁样，系就系 因为再讲一次呢单系咩？再讲一次，好快讲。 当年咧就系、是、我唔记得边场啦吓，总之系 Angel 同埋 Giant 打嘅， 系你讲季后赛定神龟赛 ？World Series。 我個説就 OK， 咁就係當時就係唔知係 Barry Bonds 定唔知邊個打波咁樣一路走。 Barry Bonds 個仔定 係 ？No， 我係 Dusty Baker 個仔嚟 嘅。我得齊 Dusty Baker 仔 嘅。Dusty Baker 個仔，咁啊當時咧就Dusty Baker 個仔咧就係諗住去執翻支 bat， 係 因為咁就打即係打完之後就掉地下噶嘛。 跟住 JT Slow 喺三壘衝緊入去嘅。跟住 JT Slow 就一衝見到哇五對路喎，有條僆仔喎，即刻掹你件衫，即刻劈。一路跟住逼咗佢，跟住衝咗入去啦。咁、哦、啊，自從 嗰唔係呢個，你阿張天係喺三壘跑翻去本壘啊嘛。 係啦 ，OK， 即係佢個仔喺度阻，只有 有就諗住係啦，佢驚撞到佢，咁就當時就係自從呢單嘢之後咧。 喂、哦，咁佢真 係 白白輸咗分。 哦，唔係，佢有分我，但係就自從呢單嘢之後咧 ，MLB 咧就禁止所有十歲以下嘅小朋友做 bad boy。 哦，即係定十歲以上。 最少咧， 最少啦。 嗰、 哦 那個僆仔4-5歲嘅。 哦， 嗰陣時佢4-5歲， 4-5歲其實好危險喎，因為嗰啲衝衝撞撞嗰啲咁樣成， 所以 同埋你打嗰啲 foul ball 派都唔掂啦。 所以咪就係咁樣樣咯，即係你講開呢單嘢，我就第記得呢單嘢。 啊，呢單你好彩你喺度啫，好彩你喺度講啫，係啦，係啦，咁啊，所以有你喺度就唔同嘅，係啦。 我唔好咁講，大家交流下啦。 咁下次再請阿 飛揚再揾你翻嚟， 有機會。 下次就 call 你封煙啦。 啱時間大家吹下水啦。 係咯係咯係咯。 我哋東唔係東西岸，你係西岸嘅， 唔係東西岸。 其實 baseball 可以同佢再吹水嘅，我都好中意 baseball。 O K 嘅，我當年日日個個禮拜，我嗰陣時做過天體育程，就個個禮拜就吹齋人。 喂，你其實咧，我其實玩一集咧，應該講 Barry Bond。你好撚勁啊！真係 哦，你講佢食藥啊，定還是食藥啊？ 全部咬曬。 O K， 有一講緊，因為佢嗰個 reputation 咧，講兩句嘅。 係咯，喂，話時話 Barry Bond 喺 San Francisco reputation 係點啫？有份講 ？O K 嘅 ，O K， 即 係同埋自從佢單嘢甩咗之後咧，更加 O K。 你繼續啊，係啊 ，O K， 係啦，好啦。咁啊， 到此為止啦。咁啊，多謝你， 多謝你， 係啦。咁啊，仲有下兩集咁要做第啲嘢噶咯喎。 我大家嚟今日有咩嚟啊？吹下水啦。 好，咁我哋下機會再見。我哋今集先啊， 多謝， 拜拜。 拜拜。